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有关于慢性疾病跟肠道菌相健康之间的关联。再一次的为各位邀请到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博士陈伟汉来到现场。嗨，伟汉你好。 执行长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您今天的肠道健康的小老师伟汉。 OK， 那我们呢，现在社会大众啊，面临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慢性疾病好多，而且越来越多。很可惜的是，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医学也进步了很多，但是遇到慢性疾病束手无策，就好像医生被判了死刑一样。那在我身边里面不乏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癌症、糖尿病、失智症、心血管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是在洗肾的阶段了，他们呢也都很按时的服药啊，配合疗程啊，可是身体却没有如预期那样快速的好转起来，然后甚至呢在这个慢性疾病缠身的同时，伴随着的痛苦就是那一种疲倦感，体力不好，然后情绪真的快乐不起来。那这个不一定是完全疾病本身产生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我听伟汉博士前面这么多集的节目里面分享的资讯，然后我也呢去找了一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显示出来就是说，其实像这些慢性疾病在治疗的时候，治疗这些病灶的时候，共通点就是忽略了肠道健康。 对，没错，其实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你可能针对胰岛素的分泌做治疗，然后像心血管疾病可能针对就是血压这边做调控，那其实就会忽略到说，诶，我今天这些药物或这些病灶会不会去影响我的肠道健康。那肠道健康其实受到影响之后，更容易会去反映整体就是身体不适的状况。 诶，那肠道健康跟身体本身自我修复这个能力有没有相关？ 有的，因为就是您的肠道如果属于不健康的状态啊，当然我吃进去的东西，吃进去的营养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被您的肠道所利用吸收，那我身体当然就会缺乏能量，那我一缺乏能量呢，修复力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肠道不健康，同时除了修复能力下降之外，有可能因为肠道不健康的状态啊，产生一些毒素，那这些毒素会不会去加重这些身体不适，或加重这些慢性病的状况，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欸，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最近市场上一直在流行讲到说粒线体，好，粒线体就是我们细胞里面的发电厂嘛。那这个肠道如果不健康，像您所说的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吸收，没有办法转化成为能量，那会不会影响到粒线体？那粒线体如果没有办法发电，是不是又影响到我们身体自我修复？ 对，因为其实粒线体主要就是我们身体产生这个 ATP 的能量工厂，那 ATP 其实就是身体的能量来源啊。那当然今天我的肠道如果不健康，产生毒素开始发炎，那发炎当然就会影响就是身体的能量的转移或者是能量的利用。那首先你就是能量就把它用在发炎上咯，所以我的身体就会没办法用这些能量去做别的事。然后另外当我一直发炎之后，可能粒线体也会受损，那受损之后我能量产生就下降了，那这个是一种恶性循环啊。那另外就是其实肠道菌它可以分泌一些物质去帮助身体消炎，甚至于帮助粒线体进行活化，那活化之后呢，我们身体才能量多了，那就是有更多能量去帮助身体做一些修复，甚至于做一些功能上的提升都是有可能的。 我蛮惊讶的呢，听到你说发炎的时候也是消耗掉能量。 对，因为我们的发炎反应就是要产生很多发炎因子，那这类的发炎因子其实都是蛋白质，那蛋白质要生合成就要消耗 ATP。 所以等于是说，好，就算我的粒线体很会发电好了，可是我的肠道受伤了，然后呢这个毒素跑到血液造成这个身体整个在发炎，结果我的粒线体的能量发电了都用到错的地方了。 对啊，就是我需要去发电进行发炎反应， 然后结果呢肠道不健康又没有办法分泌，然后 就可能一些分泌物质可以去帮助粒线体进行活化， 所以就没有这些物质。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益生菌变少了嘛，都是坏菌，那我坏菌就产毒素，那我毒素就会导致身体发炎，那我粒线体又要发电拿 ATP 去进行发炎反应。 所以换句话说，生病中的人更需要照顾肠道健康。欸， 对，没有错，就是你的肠道健康照顾好了，你才有一些基础去进行后续的调理，这个都是一些蛮就是一些一连串的这联动的反应。 但是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很少听到医生跟病患讲说，你在治疗的同时也要一起照顾肠道健康。哦，欸，是不是医生也 不知道肠道健康那么重要？ 这个其实也不能说是医生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的医生啊，本来就是专门在他所会的领域，比如说像心血管疾病的医生，他的专长就是在心血管疾病上。那当然他这方面他是非常的专业的，但是也像执行长提到，他可能不会特别去跟您提到说你要照顾你的肠道健康，因为这是属于不在他的专业范畴内。 哦，说到这里，我想我们来 call out 一下好了，因为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进行这个肠道调整，看看他现在改善的状况如何。嗨，春桃你好，我是执行长。 嗨，你好，执行长。 嘿、hey, ，我这特别拨电话给你关心一下哈，你从5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吃优生菌，那不知道到现在这个优生菌对你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啊？ 帮助非常大。 哪方面的帮助？ 那个、原先哦不会感到肚子饿，但现在会有肚子饿的感觉。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病史非常的长哈、嗯，被医生认定是要坐在轮椅上，到现在因为喝了 iWater， 使用了斜波仪，你已经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后来， 对， 我不知道你会没有饥饿感呢、欸，是这一次我听你这么说才知道你没有饥饿感的时间有多久了？ 是蛮长的时间，但是是后面这几年比较严重。 几年哦，算几年的、哦、不是几个月哦。哇、 不是 哦，好，那你吃优生菌吃了多久开始有这个饥饿感？ 3天。 天哪，这么快 哦。 对， 那以前没有饥饿感是会肚子胀胀的吗？还是怎么 样？对啊，肚子很胀，吃什么都胀。 嗯，那你那这样你营养够吗？如果 就我有补充一些那个高单位的那个牛奶， 必 须啊、但是牛奶 喝进去 又更脏 哦。的确是这种恶性循环。那三天吃优生菌三天之后就改善了、嗯、那5月10号开始到现在、嗯、那现在也将近一个月咯、嗯、到目前为止你感觉如何？ 原来身体那个酸痛就改善很多，然后我有一只脚，我的右脚那个脚底很容易脱皮， 嗯哼， 就是很奇怪。嗯，然后吃优先菌吃到现在，我的右脚慢慢好起来，不会脱皮了。 哦，这样子哦。哎、啊、你那个脱、啊、你那个脱皮是一种皮肤病吗？还是没有缘由的就是脱皮？ 就没有缘由的、啊、就一直脱皮啊。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只脚这样。 OK， 哇哦，那真的是反映出来、嗯、的确肠道跟皮肤有非常直接的相关。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现象，表示肠道菌相有在调整中。那请问一下，你排便的状况有这个不一样吗？ 排便都很正常。 嗯，非常好。 吃东西现在不胀了， 所以你可以开始享受人间美味了。 很开心，我可以吃粽子。 哦，这是很大的不同，一般胀气是不能吃粽子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今年端午特别开心啦。 嗯， 嗯，对对对对， 好，的确能够吃美食就感觉人生变彩色的。好，那这样听起来这一个月而已，如果改善这么多真的是很替你高兴哦。 谢谢。 好，那疗程 非常感谢 这样。 OK， 我知道你的肚子里面的那个坏菌还蛮多的，所以你的疗程别人一般的话是3个月，那你需要到6个月。那我相信如果你持之以恒6个月，你的健康状况一定会更大幅度的改善。 好， OK， 那就加油咯，祝福你。 谢谢，拜拜。 OK， 拜拜、 嗯。 所以现在不管癌症啦、糖尿病、失智症、三高或洗肾或慢性的这种疾病，这些患者我们可以说归纳出来一定是肠道菌相早就失衡有一段时间才发生的。所以他们现在在接受这种这个调理或者治疗的过程里面，如果肠道菌相没有照顾好，他的治疗复原速度是很慢的。我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 没错，其实您相对应的病症啊，目前的因为技术的发展上，所以相对应的病症都会有相对应的菌相会被研究，所以这些慢性病啊或者是癌症患者的菌相其实都可以做一些跟病症做一些连结。然后另外当然您的菌相如果没有照顾好，当然你的治疗的效果当然就会比较不好。 那所以肠道菌相严重失衡的话， 反而成为加重病情跟副作用的主要推手咯。 对，没错，就是像一些文献期刊都有说啊，肠道发炎其实会加重全身性发炎，那我全身性如果发炎，那当然我的病症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很多坏菌会代谢出一些内毒素啊，这些内毒素都会加速身体发炎，有的甚至于内毒素引起发炎之后造成发炎因子跑到脑部啊，造成一些失智或忧郁。那另外就是发炎的肠漏现象啊，它都会让一些不该在血液的物质跑到血液里面去，那就是造成一些血液的发炎，甚至一些慢性中毒免疫攻击状况都会发生。 那像失智症，我们来探讨一下失智症好了。失智症的人他或许没有办法，有些严重到已经无法表达自己舒不舒服，哪里难过，那像这种人我们要如何帮助他？肠道菌相的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吗？ 对，因为其实失智症患者有时候到比较后期的阶段会有一些行为功能或认知功能障碍，他其实没有办法表达。那另外就是因为失智症的人他包含他的肠道菌相其实通常会有一些蛮严重的偏向，就是所谓的蛮严重的失衡，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从肠道菌相做一些介入性的调整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因为菌相的改善啊，分泌的一些小物质去到脑部之后呢，去改善一些脑部发炎状态，去降低应该说可以去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进程这样。 哦，这个就蛮值得的哦。所以要预防失智症，可见的一定要先从肠道菌相的平衡来开始。那如果现在已经患有失智症，不管程度在哪边，去改善他的肠道菌群的话，对于他这个延缓恶化的速度也会有帮助。好， 对对，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失智症目前来说，他的疾病我们目前是没有药物上可以治疗了，但是如果可以延缓失智症的进程的话，就表示说我不会恶化那么快，那我相对的我可以维持正常生活机能的时间就会拉长，那对于整体的这个生命上的就是快乐程度来说是有提升的， 对家人也好啊。好，如果他能够延缓这种恶化的话， 对家人是一种很好的帮助。哎， 对， 那像心血管疾病跟三高呢？ 因为像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部分啊，它其实蛮大一部分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基因所造成的。那除了基因以外，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它包含血压的异常，也有可能是一些血管炎症的发生。那血管炎症的发生其实跟肠漏是蛮直接关联的，就是我们肠漏症发生的时候呢，一些不好的东西跑到血管，造成血管的免疫细胞去辨识到，辨识到之后就会发炎。那我发炎一直发炎发炎，如果不理它，可能就会进行一些不正常蛋白质的堆积，那这些堆积可能就造成血管的堵塞。那堵塞大家就知道，我堵塞堵久了，可能就会 说中风， 会更就是中风，然后就会造成就是中风的现象发生。然后另外就是血管炎症还有可能造成一些轴状动脉硬化的状况。然后另外，如果你的栓塞情况比较严重，你本身的基因的内生性基因又比较容易造成就是血栓状况发生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像心肌梗塞的部分也会发生。 天哪！这个如果今天没有听到这些资讯，我想线上朋友应该很难以想象肠道健康竟然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好，这三高也会影响，这个是哇，原来它里面的机转其实不难理解，一切都是从肠漏开始的。 对， 从这些毒素到血液，然后造成发炎，然后引发这一连串的这些效应。那好，我想更想知道的就是有关洗肾，为什么我今天要探讨这件事呢？因为台湾是全世界洗肾率最高的国家，真的蛮遗憾的。那洗肾患者到底要不要照顾他的肠道健康啊？ 其实洗肾患者在饮食上啊，本来就受到蛮多限制的，所以当然他的肠道健康本身大部分的洗肾患者肠道健康状况都是不好的。那我如果可以借由就是调整一些肠道菌相的健康程度，去提升整体肠道的健康度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洗肾患者去代谢一些他本来就不能代谢的东西，就借由益生菌去帮助代谢，可以降低就是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当然洗肾患者他本身肾脏的功能其实是已经丧失的，但他这些丧失的功能，他就会借由我们的洗肾的渗透方式去帮血液这些毒素做排除。那今天我们的菌相比较好的时候啊，它可以减少一些血液中毒素的产生。那这些血液中毒素比较产生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洗肾患者去洗完肾回来其实都会很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血液的比如说高磷钾磷钾值太高，我需要洗比较久帮他做一些透析，那我今天血液中毒素比较少， 那我整体透析的速度比较好，状况比较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起身患者做一些体力上的提升。 嗯 ，OK， 那我还想到嘞，如果说这个洗肾患者他肠道菌相是不健康的，肠道黏膜受损的，那他这个血清素分泌能力也很差咯，他也会很不开心吧？ 对啊，因为我本身可能每个礼拜要洗三天就跑来跑去就已经很累了，如果今天菌相不好，血清素分泌比较少，我就更不快乐。 对啊，然后吃下去的东西没有这些益生菌帮忙来做分解，想他的这个营养吸收力也会不好咯。 嗯，通常洗肾病患的营养吸收力本来就已经比较差了，所以益生菌就是可以帮助您做一点初步的代谢，去降低身体整体的代谢压力。 嗯，前面我们有提到，有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哎，在生病的人治疗可能会打抗生素啊，或者是用类固醇啊，那这些应该也都会大量破坏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菌虫的生态，对不对？ 对对，没错。 那真的蛮惨的呢。会生这种病的人，本来就已经肠道菌相、肠道黏膜状况是不好的。然后生了病之后又接受了这一堆的治疗，然后这些治疗又会再次的重创他的肠道菌虫的生态，这是雪上加霜啊。 对啊，就是蛮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但另外就是在洗肾病患上的用药其实也都蛮注意。 所以如果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个转机关键点在哪里？ 基本上我们要打破这恶性循环，我们能做就是从肠道菌相的调整做开始。当我们把这个菌相的整体肠道菌相调整好了之后呢，这个菌呢，好菌就会进一步分泌一些物质去帮助身体的这个代谢状况做提升。那代谢状况提升之后，进一步呢可以降低就是全身的这个发炎反应。那发炎反应降低，我们这些一些常见的比如说三高啊，一些代谢症候群的疾病的这个状况就可以得到缓解。然后另外当然不会完全好，因为我们这些代谢症候群的疾病其实都已经是经常性用药了。那我们对于肠道菌相的调整，就是帮助他把身体的体质调整比较好之后呢，可以去降低这个药物的依赖性。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帮他把肠道的健康建立好，等于是重新启动他身体里面自我修复的系统能力咯。 对，因为其实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肠道，所以当我把肠道的调整好之后，等于我重新给了他一个地基，让他可以重新去打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这个建筑物啊或物质等等等，去提升整体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 所以不一定说是治疗无效，而是原本自己身体里面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是没有被启动的，所以我们要借助修复肠道的健康来重新启动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哇，这相当的棒哎！那我知道咯，陈博士一向都会用这种这个补充这优生菌的方式来帮他回复他的肠道菌相的稳定，还有他肠道黏膜功能性的完整嘛，所以让好菌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那这个好菌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好菌可以做的事有非常多。首先就是好菌会产生一些修复黏膜组织的物质，比如说这些短链脂肪酸啊、丁酸。因为其实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能量来源就是短链脂肪酸，所以好菌帮助短链脂肪酸的产出之后，是可以帮助肠道黏膜进行修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会分泌好菌，还分泌一些物质，可以去调整身体整体这个发炎的反应。一方面物质调整发炎反应，一方面去修复黏膜，减少这个不好的东西跑到血液引发的发炎，就可以整体的去降低身体的这个发炎反应，减少身体过度发炎。然后另外其实我们的肠道菌会合成一些比如说内分泌相关物质，比如说像GABA、血清素这类，包含维生素 K、 维生素 B 群，其实肠道益生菌都可以进行分泌。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物质，包含就是情绪的快乐的价值啊，或甚至一些我们的活性成分，都是具有肠道益生菌所提供的。 哇，完全不知道肠子那么重要耶。经过你这样一直解说才知道，真的我们生命能不能健康，肠道是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他的器官好像都是辅佐而已。 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啊，应该说肠道它是算是第一道我们可以帮助身体进行强化的屏障。所以其实您会可能会觉得说，肠道非常重要，但其实肠道重要的同时，其他器官当然就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器官所负担的功能、负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主要解毒嘛，其实就是在肝脏啊、肾脏，那我们肠道可能就是包含营养素的吸收，甚至一些肠脑轴像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就是专门这些功能就是在肠道做补强。 这我听懂了，也就是说肠道一定要先健康，健康之后其他的器官的作用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如果肠道不健康，其他的器官就算很努力工作，也没有真的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健康价值哦。 对，因为肠胃道就是它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嘛，消化嘛，所以当我今天这个东西坏掉了，我就没有能量给其他器官做一些，就是我其他器官就会缺乏能量了，所以肠胃道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连最基本的粒线体也都 对啊，就是没有，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去合成能量啦，当然我们整体人就会倾向不健康的状态。 那请问陈博士哈，我们如何知道好菌已经补充够了，有没有什么表征可以让我们发现呢？ 其实如果要自己知道的表征，最简单的就是你可能皮肤状态变好，然后人的精神状态变好，另外就是我可能比较不会肚子痛，比较不会胀气，比较不会腹泻，这些表征都可以让您知道说，哎，我现在肠道是慢慢在恢复状况，恢复健康的。 像我自己在接受你的这个肠道菌相调整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就是说，哎，我的粪便的气味变得好淡，完全没有臭味，这是一件事情。再来就是吃的部分，哎，觉得吃起来好像比较能够享受食物的感觉。然后经过三个月之后，我是很明显的感受到我变快乐。哎，那这都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的一种现象。 对，表示您自己做的这个肠道菌相调整的努力有反馈在您的身体状况上。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真的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所以如果说身体有这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哦，那你要知道咯，这是因为身体你的肠道长期已经是不健康的状态，才会导致慢性疾病。那在这调整治疗的同时间，如果没有修复好你的肠道健康的话，其实这些治疗的努力效果都不大。所以整体健康上来说，一定要把你的肠道健康照顾好。所以非常谢谢伟汉博士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执行长今天的邀请，可以跟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肠道的小健康的小知识。您的肠道健康如果保持得好的话，其实会让你其他的疾病的治疗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子。 谢谢。那我们下期呢，要跟各位来谈一谈有关于如果有小孩子过动、注意力不集中，像说 ADHD 这一方面的问题，那究竟跟我们的肠道有没有相关呢？下一期我们再见咯，拜拜。